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26, and it is entitled Corn. Corn is something that we eat every day.We can find almos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is is one of the staples of Indians, I believ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就是北美的这个印第安人，这个主食之一啊。好，我们总而言之 ，corn 就是玉米。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篇文章了。Of all the world's grains, cor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at more people eat it than any other. Surprisingly,Corn comes from common grass, first grown in Mexico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Corn was originally limited to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until Christopher Columbus took it to Europe in 1492. Today, it is grown and eaten in many forms around the world. The top corn producers ar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Brazil, and Mexico. Corn is very good for our health. Better still, all parts of the corn plant can be used from the yellow corn kernels for food, alcohol, and biofuel with its tall, thick stalk for animal feed. No wonder corn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grain in the world today.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rn. Corn, as I said before, is seen almos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ctually, corn is very healthy. If you eat it, you can stay healthy. And corn is something we cannot do without, even for animals. So this is a very useful produce. P-R-O-D-U-C-E. 那个要念成 produce.是非常管用的农作物啊，不要念成 produce， produce 代表生产，那是动词了。它这个字念成名词叫 produce， produce 啊，这么这样念的啊，特别记住啊，是当作农作物来讲。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篇文章 ，Of all the world's grains， 在所有全世界的谷类之中。Grains 就一粒一粒状的这种东西，像米啊 ，rice， 像 wheat 小麦啦、等等粒状物都叫做 grains。那么当然包括玉米在内。Corn is the most important， 这玉米是最重要的。前面一开头 of all 出现的时候，就是三者以上，在什么什么什么之中，那后头一定要有一个最高级。比如说 of all the girls here 在这儿所有的女孩子之中 Mary is the most beautiful 玛丽是最美的一个 of all the four students 在这四个学生之中 of all the three students of all the five students of all the students 三个以上后头都用最高级 Mary is the most beautiful 我们就可以这样造句那这边果然叫 corn is the most important 或者是 grain 他说这个玉米啊是最重要的谷类 in that 要这么念那个是等于连词啊，做状语用那么这个副词连词呢也就等于 because more people eat it than any other 因为吃这个玉米的人要超过任何其他的人 所以吃玉米的要比吃米或吃面的人还来得多得多。Surprisingly, corn comes from common grass. 但令人惊讶的是，原来玉米呢原是普通的牧草，它是从普通的牧草慢慢演变过来的。Which was first grown, which was, 这种牧草，或者用过去时 ,which was, 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用关系代词 which 引导的 ,which 当主语，所以省略掉 was 变成 being, 现在分词 ,being,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就变成 first grown, which was first grown in Mexico, 那么是最早是在墨西哥那边种植的，这如果要用西班牙话念这个的 Mexico, 知道怎么念吗？叫 Mexico, 这样念法。好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但是6000多年前在墨西哥这个地方。Corn was originally limited to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until Christopher Columbus took it to Europe in 1492.但这个玉米啊，最初的时候呢，被限制在只有在 be limited 后头一定要加一个 to。to 什么地方呢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北美洲跟南美洲这一带。直到什么时候呢 ？Until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啊 ，Christopher Columbus took it， 把它带走。带到哪个地方呢 ?to Europe, 带到欧洲来。in 1492, 在1492年的时候。Today, it is grown and eaten in many forms around the world. 今天呢 ,it is grown, 玉米被种植而且被吃。用各种不同的形态呢这样来吃 ,in many forms. 像呢在东北或者是西北我们吃，不晓得在我们导播有没有听过窝窝头，听过啊，那不错了，窝窝头啊，这样真的相当好吃，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吃这个东西啊，相当好吃，但吃多的时候呢让人生畏，这样子。好了，不管怎么样了，还是 是相当的好吃的一个东西，粗粮对身体也有好处。好，那么它是在吃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全球各地 around the world， 在墨西哥要做成饼这样子。The top corn producers， 他说前面啊名列前茅的 top， 就是名列前茅的 corn producers， 就是玉米生产国，就生产者，这边指的是国家。而第一个是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第二 China 中国， Brazil 巴西， Brazil 不要念成 Brazil， Bra 肚子饿的饿， Brazil and Mexico 还有包括墨西哥。 Corn is very good for our health， Corn 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 Better still， 这个就要记住了，更棒的是你不用 better still， 你可以用 what's even better， 更棒的是 what's even better， 不过待会我们都会做讲解，这边先不说，更棒的是 better still， 不要讲 still better 啊，这个 still 要放在 better 后头，习惯的说法。更棒的一点是 all parts of the corn plant can be used， 他说这个玉米植物的所有的部分全都可以被使用。From the yellow corn kernels for food， 从黄色的玉米粒啊，这个 kernel 在里面就是粒子啊，粒状物啊。Corn kernel 是固定的，这就是指这个，不要讲 corn grains， 叫 corn kernels 啊，就是这个字。好，从玉米粒，黄色的玉米粒当作食物 ，alcohol 也可以制成的所谓酒，烈酒啊，玉米酒。And biofuel， 以及还可以做的所谓的生殖燃料。好 ，with its tall, thick stalk， 那么另外外加上呢，它呢又高又厚的那个茎啊，叫 stalk。 可以呢 for animal feed， 可以用来当作呢，就是玉米菌呢，当作呢，这个动物的这些也这个食料啊。这个 feed 在里边是一定要用 feed， 不是 food， food 是食物， feed 是动物的饲料啊，应该是这么这样讲。他们吃的东西叫 feed， 也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No wonder， 这个字很棒，难怪。No wonder corn， 那个 no wonder 前面省了 it is no wonder that， 比如说 Mary is beautiful， No wonder she has many boyfriends， 严格讲起来并不是 many boyfriends， she has many followers， 她有许多跟随者，到哪儿都有很多一大群男人。No wonder， 难怪 it is no wonder 后头放 that 从句，但是 it is 省得掉 that is 省得掉，就习惯 no wonder。 Corn is considered， 玉米被视作是 is considered 后头省得 to be， 千万不要加 as， 没有这个说 corn is considered as 的用法，一定要 corn is considered to be， 这个 to be 又可以省得掉。The most important grain in the world today， 在变成这世界上呢最重要的，今天是最重要的这个谷粮或者谷物啊。这课非常的简单，休息一下带回来。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 Para lucirte, yo te dejaré bailar. Si quieres para lucirte, yo te dejaré afincar. Pa mañana mi son, otra vez. Mi son, pa mañana es. Para que goce pa mañana mi son. Mi son, pa mañana es. Para que goce. Para bailar.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的教材，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现在我们用从头到尾慢速的念它，也让大家同时想中文的意思，中文英文这样不断的结合，快速的从慢速的慢慢越来越快啊。 Of all the world's grains, cor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at more people eat it than any other. Surprisingly, corn comes from common grass first grown in Mexico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Corn was originally limited to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until Christopher Columbus took it to Europe in 1492. Today, it is grown and eaten in many forms around the world. The top corn producers ar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Brazil, and Mexico.Corn is very good for our health. Better still, all parts of the corn plant can be used, from the yellow corn kernels for food, alcohol, and biofuel, with its tall, thick stalk for animal feed. No wonder corn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grain in the world today.你一直这样不断的念它，念念念到最后的时候，你的速度 Of all the world's grains, cor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at more people eat it than any other. Surprisingly, corn comes from common grass first grown in Mexico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连语调都变了，所以这个是你要不断的这样做的，然后再用英文来做诠释。Today I've learned a lesson about corn. This plant is very usefulIt's actually eaten in many forms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originally, some sort of common grass grown somewhere in Mexico. And later, in the year of 1492, Christopher Columbus took it to Europe. And now, all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can see corn. We can see people eat corn and use itEven for animal feed. Wow, it is versatile. 是非常的有多功能的。Versatile. 你看这种诠释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英文了。然后你要特别记住这第一行里头一个 in that, 代表因为等于 because. I like him. 我喜欢他。In that, he is quiet most of the time.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很安静，那么他不会吵，所以每次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他都就靠在我旁边，还用毛茸茸的身体靠着我，这是一只公狗，大狼狗这样子。偶尔呢，只有呢，就我看书看三个小时后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才会吭气，摸我一下，要摸我一下，我再摸摸他，然后他又安静了。你看，他比人都还来得好。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语法重点。第一个，他这边这样讲了，介词短语，更棒的是在英文里面的这个说法。What's better? 也可以用 What's even better? 或者打逗号 Better yet? 或是 better still? 啊，更棒的就是来 My boyfriend proposed to me last night. 我昨晚呢这些我的这个男朋友呢向我求婚 Proposed 一定要加个 to 不能讲 proposed me 也 proposed to me On one knee 单膝下跪你后头可以就用个 on one knee K-N-E-E on his knees 双膝下跪 那是拜神了，那样的那就不可以的、哦、通常求婚的时候记住是单膝下跪。He proposed to me on one knee, K-N-E-E. 好，千万不要说 on two knees, 或者 on his knees. 双膝下跪的话，那就是求你求你求你嫁给我，拜托拜托拜托，像个这个是神一样的嫁给我，那是什么话呢？那就拜神去了，这样啊。What's even better? What's better still? Better yet, he gave me a diamond ring as a symbol of his love. 他还给了我一个钻戒啊 ，diamond。这个你来查字典的时候，有些字典啊，就奇奇怪怪的就把这个音标念成了 diamond，di 还来个 a，diamond 没有这个发音的，老外是直接念成 diamond 啊，这样念 diamond。He gave me a diamond ring as a symbol of his love， 当作是他对我的爱的一种象征，好棒哦！那这男朋友算是有钱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介绍短语更糟的是在英文中的说法，那就可以用 what's worse 或是 what's even worse， worse yet， worse still， 或是 even worse， 这种多了一个用法， even worse， 更糟的是。好，你看 I missed the last bus bound for 南宁， bound 前面是 which was， bound 就是开往的意思，开往南宁叫 bound for 南宁，那个 for 千万不要用 to 来代替。 I missed 就是我错过了最后一辆公交车，要开往南宁的公交车。更糟的是 worse yet I lost my wallet， 我皮夹子给弄丢了，没钱那怎么办呢？哇塞，我人在桂林，那我要到南宁那边去，哇，没钱那至少走路吧，走了四天五夜还没走到啊。你看坐动车呢，那两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呢，走路哇好惨的这样子。还好呢边走呢边向人家要饭，这人情多么样的温暖呢，让我了解这个中国人真是有情的地方。好，总而言之记住，皮夹子你一定要随时带好，不要随时遗失了啊，这样啊。 Worse yet,Worse still, even worse, was even worse, 这些都可以使用的。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和 FM 92.3。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一来。 时间一百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带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带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